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主持人 Chloe 刘。如果一个瓷杯摔成了几半怎么办？扔了呗，买新的。如果一个心爱的瓷杯摔成了几半怎么办？心疼三秒之后扔了。如果一个心爱又珍贵的瓷杯摔成了几半怎么办？您说该怎么办？北京女孩哈娜就遭遇了这样一件事儿。他兴高采烈从日本买回来的古董盖碗一不小心摔成了两半。 后来我是在淘宝上找了一家花了800块钱他给我修上了，等于我用了一段时间又掉了，后来看里面他是用502给我粘的。然后我就当时就崩溃了。 哈娜发现502胶水修不出来的效果差强人意，一是外观受到了影响，二是502固化之后脆性大，三是用这502胶水补出来的盖碗喝茶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后来喜欢研究手工艺的他偶然之间发现了一种完美的解决方案，漆艺中的金扇。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金扇这门技艺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东西，不是一般人就能学的。后来还看了好多金扇的一个 case study， 觉得哎呦太美了，我一定要学这个，就是哪怕多花一些时间也还好。后来我就也就是在朋友圈里有发一个谁认识这样的艺人啊什么的，后来真的有，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个这个师傅。到后来我又去日本去又学了一下才知道，哎呀这个简直了。 金扇是源自日本的传统修复技术，其工艺源头来自描金等中国的漆器工艺，它将瓷器、紫砂器、玉器等碎片用大漆等纯天然材质粘合修补，表面再附以金粉或者金箔，修补完之后裂纹处那一条条纤细的金色线条仿佛穿过树林的一缕缕阳光，又仿佛划过夜空的一道道闪电，它们自然而然成为了人们的视觉焦点，也似乎成为了器物新的灵魂。然而人们很少去关注漆在结构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金扇中真正用于粘合的是天然漆，又称大漆或生漆，它是从漆树上采割的乳白色胶状液体。 对，你这儿现在这个工作台上有一袋纯天然生漆特级，这写的是漆树品种野生漆树，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高山生长的一种漆树，然后它的特性是干燥快、硬度好、流平性加亮度高。这个主要是在各类大漆涂面使用，或者是工艺品中来涂用。其实你这个东西，它有一点类似于像曾经有个纪录片叫《我在故宫修文物》， 对， 是不是跟那些东西其实有点像？ 对，就是其实都是用的这个，因为漆它本身这个天然大漆，它是对身体是就是无害的嘛，而且它就是纯天然的。包括说那个《本草纲目》里边有记载，这个漆渣它都是入药的，它不是说像现在它用一些化学的粘合剂去把它就是粘合在一起。像我们尤其是用在这些石器上，比如杯子啊或者是盖碗这些东西上面，我们都是要每天去接触它，我们都是 要喝 的，而且要高温去烫它。就是这个的话，如果要是不好的话，这个你想这个对身体的 伤害啊， 简直了。对， 大漆的好处很多，可是却有一个让人十分发怵的地方。 90%以上的人对这个天然的漆液都会在它漆分聚合的时候，也就是在它没有干的时候都会过敏。为什么 学漆道这个门槛是这么高的，是因为你一定要经历大漆过敏的，像我们这样的都是过敏过的，就真的过敏的时候那几天痒到想哭。其实为什么它会 浑身痒， 就 是接触的那个地方会起痒无比。 有的时候不一定你一定要接触它，就是比如哎，这个东西防不胜防嘛，你有时候比如摘手套的时候你不小心蹭一下，或者是这没干的咔你摸一下什么的，就是这样的。 啊，你说的我现在身上就有点痒。 这我保证你还是安全的，因为你 金扇的修复时间长，需要几十天甚至一年，修复者需要先观察器皿的破损状况有没有缺肉，然后将其简单还原，之后再清理打磨裂缝处。这一步主要是为了避免修复之后由于粘合的厚度导致作品变形，然后再调制大漆和糯米或者高筋面粉调和的粘合剂，还原定型后放在阴房中静置，之后再修补缺肉以及找平裂缝，直至手触无感。最后呢，再刷金底漆，然后贴金、罩金。哈娜说，由于工序细致繁多，推翻重来是家常便饭。 你要掌握它的温湿度，然后如果温湿度不合适的话，很有可能是失败。像我刚刚开始接触这个的时候就尝试了，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 就是粘不起来是吗？ 不是，它就是粘起来，有的时候你对的不是特别好，就像我们要求是手触无感嘛，有的时候你对完了以后你就突然发现哎呀不平啊，然后那个或者是等你都把它最后一层上完了以后，你说哎呀这个不平啊什么的，你就得要把它弄开，然后重新弄，然后就是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啊。还有就是如果你温湿度调的不合适，你像我这里边都有加湿，然后都有这个，这是一个养宠物的一个箱子，上面都就是加温的嘛，然后它的那个都要30度以上，就是一般是桑拿房的一个状态，然后它才会好，因为这个就是漆在自然生长自然情况下干的一个状态，就是等它舒服了它才给你一个舒服的体验和感受。 你现在这个面前有一个工具袋儿哈，这里面好多的刷子呀、笔啊，这都些什么东西啊？ 这个就是做修复的一些东西了。其实我觉得你看，尤其是像这两件，你觉得在什么其他地方见到过它吗？就这两件， 这两件像是，我感觉像是医院用的医疗器械， 补牙的， 真的是、啊， 对对对，像这个这两个，其实你化妆包里就会有， 化妆包里的眉笔、 这个、 真是， 这个你在美甲店里就能见得到， 美甲店的这个， 对，其实 撮子， 其实它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都是相通的。然后具体说是干什么使的呢，像这些就是打磨的，包括那些打磨条，在你有些不平整啊，或者是你有些要修整形状的时候去帮它打磨，然后其他的这些东西你要像填充嘛，补牙嘛、就是补牙是往我们牙里放石膏或者是放那些东西嘛，我们这个就是放那些你把它调好的那些那个料，让我们来补缺肉，就是大面积的比如缺一块什么的，就是我们填那个调好的那些材料补进去，其实东西都差不多的嘛。 这些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还是说 对，就是 师傅教你用这些 工具？没有，他就大概教你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当时我就说咦这不跟补牙差不多吗，我学完这个是不是可以补牙了，然后学着学着哎呀我可能还能去做个心脏搭桥手术什么的。 哈娜惋惜地说，修缮破损的器物本是中国人的传统，但近些年来人们似乎把它丢弃了。此外，他最欣赏金扇技艺的地方在于他所传承的精神，不去遮盖残缺，反而彰显残缺之美。 以前其实像咱们走街串巷子也有锔盘子锔碗的那种，就是那个时候物质产品也不是那么丰富，然后有的东西碎的也挺可惜的，可是那会儿用的东西相对简单，比如说是什么蛋清啊、糯米啊、猪血什么的那些东西，就给它还有那种打一个钉子上去就给它钉起来了的那种，然后就能继续去用。其实技术是不难，可是现在有很多人就觉得买东西那么方便那么容易，就马上 就换一个新的， 换一个新的就完了，扔掉就算了。其实我还是觉得就是 trash to treasure， trash to treasure， 因为那个东西它其实并不是因为碎了就变成垃圾了，而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有特别的意义。 对、 啊、 对、啊、而且 对你来说还是其实是宝贝。 对，而且 Wabi Sabi 这个 concept 就是让它不仅是宝贝，它还变得比以前更美。 每个器物都有生命，从被制作出来到被人使用，难免磕磕碰碰，就好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里总会遇到一些事儿，难免受伤或者折损。金善的境界在于用世上最贵重的物质和精神来面对残缺，化缺陷为美，在不完美中追求完美，由此获得升华，反而超越原有的层面，达到更高的境界。从金善出发，哈娜又进一步对金善所属的大类别漆艺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现在的他已经可以熟练地运用漆艺，将大自然的美永恒地保留下来。 给你看一下这边的细的东西，你看这个是什么做的？ 这个像一个树叶似的。 这是一个荷花的花瓣。 荷花的花瓣。 对，我外边沏茶的那块有一个牛油果的东西，还有所有的像这些没做完的杯子，这都是用葫芦 哦 做的。 我现在手里拿这个荷花的花瓣，你是说借用它的形状？ 对，和它的自然的那个纹理。 自然的纹理，但是这个材质是什么？ 现在就是已经是一个漆的壳了。我已经把这个是脱胎嘛，我就等于荷花就是它的那个胎，我现在已经把花瓣那个胎脱掉了，现在只是剩下了这样一个漆的一个壳。 那它算漆器是吗？ 对，这个是漆器。然后包括像你刚才看到这个这片琴叶榕的这个叶子，现在它的本身的叶子已经也是不存在了，你可以看到它的背面是凸起来的，然后现在我们这个是凹进去的、 嗯、 然后整个是漆器，然后表面上了金。 但是这个叶子就很逼真，哎，和你窗口的这个植物是一样的， 本身就是这片叶子嘛。 哦，那这个制作工艺是怎样的呢？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拿一片叶子， 拿一片叶子， 对、嗯、然后我们在后边我是用糯米珍珠粉和就是这个天然打气熬完了以后，再把它 把那个叶子包裹上， 不就是涂在它背面，然后再 涂在它背面， 里面加了一层纱布，因为你脱胎的时候好脱下来嘛，要不然它会碎掉，然后再一层一层的上瓷粉和珍珠粉，在后边就是漆珍珠粉瓷粉漆珍珠粉瓷粉，然后等于其实多的还是那个大漆嘛，因为它的那个韧性和防水啊，就比如说耐酸碱度都非常好，然后 感觉有点像把这个叶片的 形状定了以后把叶片去掉，这个等于就是我可以把它的 beauty keep 住，就包括我有时候去一些、嗯、去一些地方，它有它当地独有的植物，可是海关的因素你不能把它们带回来， 对， 可是你可以以这个方式把它们留下来。 除了漆艺，哈娜还精通花艺，最近她又对古装电视剧《延禧攻略》中宫廷后妃头上佩戴的绒花的制作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里边是我学延禧做的那个什么绒花 绒花 这个、 就你的兴趣爱好真的很广泛。 对，因为当时我就是看那个就觉得哎，这就好漂亮。 绒花就是拿绒布做成各种花的造型， 这个是羊毛，然后它卷在一个铁丝上 先用铁丝造型、 这个绒条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你把它去、弄成这个造型。其实这个技艺，其实以前很多时候宫里的那些娘娘们，她不是每天都戴点翠，好像、她有的时候还是戴绒花戴的挺多的，好像之前都没接触过，我也是从延禧以后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的，后来我就去翻了翻，然后就说这个技艺也是差不多，就是很少有人关注了，所以我就觉得那先做做试试，然后就什么东西都是先从 copy 开始嘛， copy 完了我再 innovate it， 然后我就做了一些这个，然后可以想想慢慢拿它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 嗯，这是一朵金黄色的菊花，然后这是一朵 佛手， 粉色的佛手，好漂亮。 在哈娜看来，这些传统技艺都有相通之处，而她对于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也经历了从不屑一顾到由衷欣赏的过程。 我外公其实也是一个手艺人嘛，他做的那些东西，哎，就是现在觉得没用啊什么的。可是你看这个东西，现在还有几个人能做出来啊？ 是什么手艺呢？ 他也是做一些就是像 雕刻一些的，比如说玉器啊，或者是木头啊什么的那些东西，像现在就是机器雕非常快，非常方便，电脑雕也非常精准，可是真的手工雕的真的是不多了。 手工雕的有灵性是吗？ 对、 啊、因为它不是那种非常规整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看这个就觉得，哎呀，跟那个完全机器出来的就不太一样。 那你当年在看你外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作为一个小朋友，你是不是会觉得说这些东西挺无聊的，跟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真的是一些老古董。 对，包括我外婆之前给我绣的什么虎头的什么帽子啊、鞋啊什么的，完全多土啊！ 不想 我才不要，就是对，上幼儿园我都觉得那个特别土。后来就是，我之前有一双什么我外婆绣的那个虎头鞋，还什么有银的铃铛什么的，最后我就嫌土，就是死活不要穿，就不要穿，然后到幼儿园就去扔掉，然后就不要穿，后来被别的小朋友拿走了，就别的小朋友妈妈说，那你要不要，那我就要了，我给你买一双新皮鞋，然后就给我买了双新皮鞋，我觉得穿着可美了。后来好多年以后，我到他们家，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看，原来是我的。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这些东西，从以前你觉得这是什么呀，你完全不懂它的审美，到你慢慢对它产生兴趣，觉得它真的是很美？ 其实这也是现在市场大环境的一个认可，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现在很多都说，哎呀，非遗手艺啊，或者是这个是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这是一什么工艺啊，这是艺术哦，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艺术啊，不是我外公随便在家抠着抠着就行了的一个东西啊。 那你觉得是因为受了大环境的影响吗？还是说你自己的审美？ 肯定有大环境影响，而且我觉得大环境也和我一样，也是 go back to very worse， 然后就是我也是自己的审美也在变化，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接触到什么新东西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很新潮，很 fashion， 然后其实到最后现在发现这些东西还是 base 在这些精华的东西上。 传统手工艺之美和生存之困之间的矛盾，使得哈娜萌生了成立艺术交流平台 Trash to Treasure 的想法。他希望给艺术家、手工艺人和商业品牌一个相互对接、交流和碰撞的地方。他相信传统的技艺和现代方式的结合会在不经意之间创造出新鲜而又有活力的内容。 等于呢，这个就是给艺术家找了一双手，然后就是给这些艺人呢找了一个大脑，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就是我想我现在慢慢有这一个地方，然后以这一个地方为契机，可以接触到很多很酷的手艺人，而且我现在又有这些客户，我可以在今后慢慢的积累过程中，然后积累更多的资源，然后把客户和这些手艺人对接在一起，又可以给客户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不光是啊，我只能在市场上找到的这些东西，我也有很多艺术家或很多可以真正去给你一些新鲜东西的手艺人在这边。作为手艺人来讲，就是我不光是做一个什么东西以我传统的方式去做，我给你一个新的生命，给你一个新的 concept， 然后让你可以以一个新的方式活下去。 但是这个东西比较多哈，你怎么来挑选呢？因为很多东西就是历史在演化，就有的东西淘汰了就淘汰了。 对啊， 就是你怎么能知道说这个东西对于传承来说是有价值？ 我不知道啊，就是你八竿子打枣怎么也得能打下一个来吧，你试啊，这个什么东西都是在反复的尝试中得到的，就是你不接触你就很难榨着它这个是有价值还是没价值，所以你接触了，可能你在这个东西上你花了时间，你花了精力花了钱，然后啊觉得这个东西啊可能是没用，这个太多了。不过 it's good to know， 如果是有这个人在做这样的，有这样一群人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们可以帮你实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这样也知道也是不错的。 因为这些东西真的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多的精力投入积累在里边，才可以就是凝结成这一丁丁点的精华，到我们现在丢掉真太可惜了。 那你现在在这个平台上呢，就是你接触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手艺人或者艺术家？ 我现在接触的美术方面的比较多，其实比如说像画画的，比如像画工笔画啊，还有就是说我这个做漆道的，还有做木雕的， 蜡染的也是一个非遗的一个老婆婆，她就是之前在也是来北京被一个品牌请过来做一个展，后来我接触到她。先开始我光看那个蜡染的话，就是我们街上可以市场上可以买到的那个东西，我并没有 touch 到我什么东西， until 我看到她东西，哎，我看那些都帅是，就根本就什么都不是，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东西。就是他自己也很愁，他就说现在这个市场就随便拿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就说是一个什么传承的技艺什么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我们传承我们古老的我们这个技艺出来的东西应该是这样的。你们现在不喜欢这个东西，因为你们看到的都不是真东西。 那你看完之后你觉得差别在于什么地方？ 他那些就是非常的繁复，比如就像你在故宫里看到的那些 pattern 啊，或者是那些什么，他每一个细节都做到非常的精准，然后非常的精细。它的颜色，比如说我是用天然的一个染料，我是用几月，当然是农历的一个日子啊，之前成熟的柿子它的汁儿染的，然后出来它只有这个时候它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当然我们现在化学的染料也可以达得到，可是你还是觉得 somehow 有一点点不一样，就这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一个 trash to treasure 的一个 很多一点点的差别，最后形成了这个整 体 它会就有很多的 不 一样。 它不是那回事儿，就一看起来这俩这就不是那回事儿的。 它不光是一个视觉上的一个美感，就像你刚才说老奶奶这个扎染，它比如你可能会勾画出一些图景，比如说 他 去摘这个柿子，他去采这些染料的这个原材料，他会选择在一个比如说清晨上山，然后还有露水的时候摘下这颗柿子，你会有很多这个画面感出来之后呢，你就会有一些 对 情感和故事在里头。 生活，而且他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点都照顾的那么什么，他在绘制他的每一幅作品的时候，他就是哎呀，就是全是来源于他生活，你看到他的作品都是从他生活里来的。比如说他看到人家去什么割麦子呀，就看到人家在酿酒啊什么的，这个全都是他的一个一个故事。可是我们如果是机器弄的，他只能是把人家咔 copy paste 就是这样。他如果你再让他 create another story， 他没有这个生活了。 那你打算怎么帮助这个老奶奶呢？比如说我就是去推广她的这个扎染作品，给她卖出一个高价。 我也 不 想 这种方式， 我把她的东西拿来直接放在市场上去卖，也没有那个东西。我觉得她本人也不是那么喜欢，因为她本身对物质需求也不是那么什么，她还是觉得有人 appreciate 她，或者是她能做出来让她自己能够表现她所表现的东西， 有人能理解能欣赏这种美。 对， 他对于这个来说， 对对对，还有就是说 更看重。 我想做我的东西，然后你欣赏啊，刚好你欣赏，那太好了。然后的这样的东西，还是更多的一些 appreciation 在里边。然后， 所以就是你希望说，首先这个平台在这个地方是让别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然后 对， 很可能就是他们之间会碰撞出什么。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更 多的是你刚好有，我刚好需要，然后是这样。其实你做一平台，不是我今天碰 set up， 然后我就出去，哎呀，你这个什么东西进来，那个什么东西进来，还是需要一个多年的一个积累，然后慢慢进。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 organization 啊也好，或者是很多企业，它已经是在做这样的事儿了，然后。我觉得在我来讲，我们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组织，很年轻的一个工作室，然后我们也需要大家的支持和积累，所以慢慢来。然后我觉得尤其是有你们的帮助和我们自己的一些努力，和我们现在也在 pitch 一些东西嘛，然后也是试着让市场接受一些 innovative idea， 和现在一些展我们也都在去联系，然后我觉得很快大家就能看到我们一些新的东西呈现在外边。 哈娜认为手工艺人讲究匠心，从虚心恒心到细心创新。他不好意思地说，有的时候自己常常不接电话，但其中自有他的道理。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你做这些漆器的时候的工作状态？是不是有的时候得工作好几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 连续吗？ 对对，因为如果你发信息什么的我不回，那我肯定是戴着手套呢。

It's 10 p.m. Beijing time.